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到24号之间，本市将出现持续性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今夜思雨时节目中即将和大家分享情感话题，我们会回答听友网友提出的自己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这是我们今夜思雨时节目每天晚上和大家交流的内容。您也可以把您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您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互动方式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那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孙岩好，各位好。 嗯，韩老师这个时间会回答我们听友和网友的问题。我们有一位听友在我们的微信里边问到一个问题啊，一个女生，她说我在感情方面呢是一个不太主动的人，不太喜欢主动的人，我在男朋友面前不想有任何要求，告诉他没有要求并不代表真的没要求，比如说我想让他关心我，我想让他主动去做一些事儿，我想让他过节的时候有所表示，他工作比较忙，时常会忽略我，我就会生闷气，以至于最后爆发的那一刻，我就会提出分手。他说要和我谈一谈，他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满意？我确实是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感觉爱一个人不是发自内心的要为对方去做一些事儿，而不是别人要求才做的，对吗？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我直接告诉他怎么做才好，还是告诉他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难道真的需要我去教吗？你要让我说如何对我怎样才满意，我确实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才好啊。最近我们没怎么见面，忙完这几天就要和他见面了，心里没底儿啊，特别希望能听到你们的答复。 他说这个的确是很多人的，很多女孩子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你既然喜欢我，你肯定我的一举一动甚至我的一个暗示，像咱们心有灵犀一样，你肯定都知道了。如果你要是靠我来去告诉你啊，我喜欢吃香的喝辣的啊，然后我希望你今天怎么样， 嗯， 那就大家觉得一说出来这就好像没劲了， 就 好像 就 没有意思了，就这个窗户纸就捅破了，就好像那种神秘感没有了，我要的那种感觉不存在了。 嗯，爱情的感觉，恋爱的美妙之处，和一个人相处的那种 那种非常动心的时刻， 还有默契，就是说好像我不用说话 他就明白、 他就明白了。 你看我什么都没有说、我就是看了那个东西一眼他就知道我想要那个了，对吧？我就是脸上有一个很细微的表情，他立刻就知道我想做什么了。这说明他多么的爱我，多关注我，甚至我什么表情都没有做，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在某一个节日他就给我带来了我想要的那份惊喜，我想要的那个场景。你看这说明我们之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他多么的爱我啊，哎呀他多能懂我啊，这不是我们就觉得这是爱情有魅力的地方，这也是无数的女生们哈，当然也有男生们，我们向往的爱情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她确实是就像韩老师说的，她讲出了人们普遍的一个心态，就是你这些都要让我告诉你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啊？ 对， 这还叫谈恋爱吗？那我们之间的那点你懂我的浪漫就没有了呀。 对， 我告诉你了也不对呀，所以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但是我不告诉你你还真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呀。韩老师怎么办呢？ 所以这就像我们做心理咨询的一样，很多人呢到咨询室里边坐在我面前，然后呢我当然我要问他你有什么困扰，很多人都会说韩老师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你是个心理咨询师啊，我心里面我有遇到什么烦恼你肯定一眼都看出来了，还用我告诉你吗？ 把韩老师当成了这个读心师哈。 所以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就像我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我可能会不用通过交谈看你的神情啊你的表现会猜出来一点点东西，但是呢从我的职业生涯的角度来讲，更多的问题是我直接问出来的、不是说我猜来猜去猜出来的，是去问你才能得到一个真实的答案。所以这个男女朋友之间在交往的时候，我觉得当然你遇到了一个基本上猜你猜的挺准的人挺好，但是我觉得概率极低，那么猜来猜去最后呢总会猜出来误会。那么另外我觉得大多数人呢还是需要你去告诉他你去告诉他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这样做，你需要那样说那样做，那么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啊，原来你是喜欢这样的，你不喜欢那样。后来慢慢就有默契了。所以我们说不是说人一见面马上就默契的不得了，这种默契我觉得也是一种慢慢的磨合，磨合之后最后熟练了，然后我相处的越久，然后我们俩的默契程度越高，我觉得这样一种爱呢才让人感觉到更有味道，就是说这是两个人一块努力磨合，然后呢最后他懂我了我懂他了，这种感觉我觉得可能让感情会持续的时间更久一些。你像这种一见面我们啥也不沟通，然后我们俩就心有灵犀了，我觉得这是把这个爱情简单化的一个东西，因为爱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即便你刚刚认识他那一阵子他比较懂你，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他可能这个周遭各种环境的变化，可能他也会有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呢不可能说你每天都观察得非常仔细，你都可以知道的非常多，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如此。所以这个女孩子我觉得与其自己这么难受，还不如直接告诉她我要怎么样你看她男朋友还直接还跟她来去主动来沟通问她，她也不说，好像就是我一旦一说好像完了，我们俩这种浪漫的东西不存在了，甚至于他采取了一种女孩子比较常见的办法，就是分手。所以我觉得他这里头有一个我们心理学叫贴标签。他给他男朋友贴了一个标签了，什么标签呢？就是你能猜出来我的心思就说明你爱我，如果你猜不出来就说明你不爱我。他已经给这人贴了这样一个标签了。好了，这个标签一贴上去我觉得就比较严重了，好像这个人一猜就必须得猜对，如果猜不对就说明你对我的爱就折扣了。那为了最后验证一下你到底爱不爱我，好，我提出分手，最后一个杀手锏，我提出分手，看你是不是愿意跟我分手。如果你愿意跟我分手，那好像你真的就不爱我，所以你也猜不出来我。但是男人往往在这个时候就觉得这个日常生活就是这些小事小冲突都让你提出来跟我分手，男人会觉得莫名其妙，没到那一步啊。但是如果你长时间提了，男人就觉得你无理取闹，就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这样一个结论一出来的话，两人的矛盾就更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孩子还是把这样一个标签给揭掉，这跟爱与不爱关系不大。你们俩彼此了解了，了解越深，那爱的程度就越深。但是如果不了解的话， 那就很难爱得深。所以我们从人际交往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如此。那么人际交往的深度越深的人，往往是他们彼此了解的越深的，啊，不是说这个了解不是靠猜的啊，我猜的，猜出来他怎么怎么样想，靠猜完全猜不出来，人太复杂了。所以通过跟他的不断的交流、了解、观察，让你知道这个人越来越多了，他知道你越来越多了，你们俩就爱得越来越深了，而不是靠这样一种停留在表面的这样一种交往方式。 嗯， 就是是非的判断，你猜不出来就说明你不爱我，你爱我你就得猜出来。 嗯， 这实际上就有点太简单化了啊。 所有的姑娘们在这个问题上真的都不要太执着了哈。 对， 都不要说这个标准是他懂我，他猜得出我心里想要什么，那么他就是爱我的，对，我们就能走下去哈。 嗯， 这个总是觉得想让对方主动的做一些事情，这是很多女孩子都这样想的。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都是被那些很浪漫的爱情桥段所感动着哈，特别我们 看电影的时候总是看到那种很浪漫的桥段。 就是因为那个在现实生活中其实说实话并不多见。 对对对对。 所以呢，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男朋友是什么个性，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冷静下来是能够确认对方是不是在意自己的。这个主动为自己做事情并不是衡量是不是在意和爱自己的唯一标准。 对， 是吧？ 对， 所以别在这一件事上不断的闹出矛盾和摩擦来，搞得可能对方也莫名其妙。 对， 因为我们 到底要啥， 对， 你也不告诉我。 嗯，恋爱并不是彼此读心啊，说有读心术，我知道你不告诉我你心里也有什么想法，我也知道你在想什么。这个我们想要的那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哈。 那种境界我说实在心理咨询师都很难做到。 对对对，真的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不妨把我们想要的告诉对方，这也是我们让对方了解你。而就像韩老师所说的，时间长了，其实默契经验都是积累在这个时间长了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当你一次一次的告诉了对方，我喜欢这个，我想要那个，我想要的是这个氛围，我想要节日我们怎么过，我喜欢旅行的地方是什么方向，当你告诉了对方，这是对方了解你了，那么以后他出错的几率才会越来越少。 对， 是吧？ 对。 所以啊，姑娘要这个女生哈，马上要见男朋友的这个女生呢，记得下次再见她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对，教教她， 嗯，教给她怎么做哈。 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光正在播出。 还有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呢也是在微信中问我们的问题，他说听你们节目好久了，特别喜欢这档节目的设计，简单的描述一下我的困惑，希望你们今夜私语时节目能够给我一些建议啊。我是一名硕士应届毕业生，今年刚刚考上了事业单位编制，现在已经工作半年的时间。我有一位谈了3年的男友，之前2年半一直是异地恋，我来到这座城市之后，他也跟随我在这儿找了一份工作，他是一名电脑工程师，是那种比较实诚温和的男生，性子比较慢，也很会照顾人，主要是比较听我的话，也能容忍我的小性子。我和他的感情一直是不温不火的状态，他各方面条件都没有我优秀，我谈不上特别的喜欢他，只是觉得他人很好，是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如果能够这样平静地和他相处下去，倒也没有什么。但是呢，我现在又喜欢上别的男生了。这个人吧，是我们的部门领导，比我大10岁，可以说年轻有为，英俊潇洒，工作能力很强，长得也很帅。但是我的领导已经结婚了，孩子已经4岁了，所以是不可能和我在一起的。不过呢，他平时对我很照顾，感觉也是比较喜欢我吧。但肯定没有我喜欢他的程度深，因为我现在只要在单位里面见到他，就特别的压抑，觉得非常的不自在，这也严重的影响了我的工作状态。工作的时候老是心不在焉，老是出错被办公室领导骂，心里非常难受。我现在很想放下这种不该有的执念，因为我知道我对他的爱恋是没有结果的。 但是我又很难说服自己不去喜欢他，我觉得自己已经失控了，已经丧失理智了。所以啊，想问问你们今夜思雨时的老师们，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韩老师他该怎么办呢？ 所以这个姑娘的确就像她自己心里面理智上已经非常清楚了， 嗯， 就自己喜欢那个领导呢是没有结果的。人家第一呢，那个人已经结婚了啊，而且有孩子了，那么他也自己也认识到，就是自己喜欢那个人要多过那个人喜欢他，这其实是单相思的人呢，有的时候陷入了一个陷阱，就越想，哎呀，越觉得那个人太好了，因为因为这种交往没有到了那种，比较直白的那种交往，说我爱你，你爱我，咱们俩是不是在一块儿啊？还没到那一步。那么咱们再退一步说，即便你跟那个人敞开了，你们俩要谈开始一段感情，你想想看，你的领导他要跟你谈的时候，这时候很容易让人迷惑，就觉得这个领导人家真单纯的就是对我好啊，就是真的对我好，但你不敢碰那个实际的问题，你说你离婚咱俩结婚吗？你问问看，他肯定不愿意，是不是？好多人有的时候自己在越想越觉得那个人好，哎呀，各方面都适合，而且这个人对我很专情很专一，然后我非他莫嫁，然后这个人我已经陷入进去了，我再遇不到更好的人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姑娘呢，还不如说先跟自己这个之前呢交往的那个男孩子先交往一段试试看啊。就他那个男孩子，比如那他喜欢那个男，那已经在一个城市，已经在这边了工作了。我觉得可以两个人相互交往一下啊。我觉得他对于这个现在的，有的时候距离会让人有的时候产生这种眩晕啊。可能因为跟这个领导天天见面，那领导可能对他会要照顾一点。这女孩子在这时候开始想的很多了。啊，就开始想那人是不是喜欢我，是不是要跟我在一块儿等等，就想了很多。其实我觉得不如你自己先开始一段感情。这个 她有一段感情，她现在和她男朋友已经谈了3年恋爱了，而且她男朋友现在之前2年半两个人是异地， 对， 现在两个人已经在同一所城市了。只不过她描述的她的这个男朋友呢，她是觉得她没有那么的喜欢她的男朋友，因为男朋友这个有很多的优点，男朋友会照顾人，男朋友听话，而且呢，在她描述呢，她会认为男朋友不如她优秀，她会觉得这个男朋友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自己好。这个姑娘是这样的，她现在喜欢的， 所以从你的描述里头呢，刚才我听了半天，我感觉到的就是，她为什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领导？比如她描述男领导的方式呢，恰巧是她男朋友欠缺的。 对，您说的太对了， 对， 就是 所以呢，她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有点追求完美。 嗯， 你看她提到男朋友的时候，那我听的感觉就好像不是男朋友一样。 嗯， 就像描述一个就是说还不是我碗里的菜，就和这个人还离我很远，我需要的是，哎，事业年轻有为、事业有成的，是这样一个人，而不是喜欢上一个，哎，是虽然你是搞 IT 的，是个电脑工程师，然后你这个人很木讷，好像很听话，好像不浪漫。没有人家这样一个人呢，好像朝气蓬勃的，然后年轻有为。我希望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是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你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哎， 把这两个人合二为一是好， 但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能吗？ 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啊， 就是 你让你领导也是一个听你话。 不太可能。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像她的现在正在交往的男朋友，她认为是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两个人她描述的是不温不火吧，但是呢，听她的话，懂得照顾她，这也是她需求的一个层面。 对， 就是她对男友需求的一个层面，他们才能延续有三年的感情，对吧？但是呢，她又知道这个男朋友现在的男朋友并没有完全满足她的情感需求，那么。他的这个到了这个单位的领导，比他大10岁的这个领导，年轻有为，英俊潇洒，工作能力强，这都是他的描述哈。这个人就像韩老师所说的，填补了她男朋友的另外一部分， 对， 她认为缺失的一部分。因为其实她一直会觉得男朋友工作能力不如我，男朋友不是那种能干、英俊、潇洒、比较强的那种男人。但是要知道，这个比较强的男人，假如就是你新领导这个类型的男人，他可能不是一个乖乖的听你话的男人， 对， 也不是一个懂得会哄你的男人，因为他的重心和他的关注度其实都在他的事业上，他可能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 我原来想，我听他完了之后，我想给他建议做选择，但是后来我想，其实呢，这个女孩子呢，她找谁都不容，都不行。就像你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找到这个领导这样的人，那就缺少的是暖男的那个特点。 对啊，他怎么不够疼我啊？他怎么不听我话呀？他怎么不是那种事事都关心我啊？他经常会忙工作忽略我啊？他会是这样的感觉。 对，找到暖男的话，他又觉得暖男不如人家好像年轻有为， 他怎么对呀、啊？他怎么 上进心 啊？对，他怎么就是老是围着我转？你看他这个工作好像也没有那么上进和努力哈，也不是一个事业上成功者。这女生可能就是这样的，就是这女生自己，对情感的要求，我们不能说这个，当然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很高哈，但是还不是很成熟， 就太完美了，就是说这呆把好多人挤到一块儿，挤到一块儿，然后就成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难度特别大。啊，就是说你要的这种人呢，如果要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难度实在太大了。按说他选的这俩人，他的现在就这个不温不火的这个男朋友啊，包括他现在暗恋的这个人，那么其实这俩人呢都挺好，啊，是吧？各有各的好， 对 啊。但是呢，他俩能不能都集到一块去？即便集到一块去了，我想他还有不满意的。 我倒是觉得趁此机会，这个女孩子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你真的不满意你的现男友的话，你可能想找的是那种在工作上有能力的男生，不是你的新领导，而是去找一个可以牵手的在工作上有能力的男生去，你再体会一下那种人，对吧？ 对， 但是绝对不会是你的这位领导。第一，你的领导是结婚成家有孩子，虽然你感觉他对你有好感，一个年轻的男领导对一个刚刚入职的女生乖巧听话，或者说这个你又是新人，一个领导给你的那些关怀或者给你的支持，这个很多女生都会把这个误解为一份他对我很有好感，可能你的男领导仅限于此。这个他不可能再往前去走一步，假如真的他再往前走一步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人们口中的渣男。 对， 因为什么？他可能因为放下妻子放下孩子，然后和你再有什么情感的一些纠缠，我相信你那天你也会变得很矛盾，你也会变得很纠结，你也会变得很分裂，然后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好好的一份工作也会被这份办公室的不伦之恋搞得乌七八糟，而且你的同事们可能也能够看得到，对于你的职场发展、职业发展、个人发展、情感走向，其实都是有百害无一利。所以别往前走，别拿你的职业生涯来冒险。这个女生， 你就退一步讲，就假如说那个人真的跟他妻子离婚了，人家也有孩子了，跟你结婚了，你想想你能接受吗？ 可能 最初你能接受这个，就是这个一个离婚的男人，人家 也有孩子了，然后那边就因为你啊离婚了，然后你们俩在一块儿，整个的社会的舆论，整个你父母包括你自己，你能接受吗？再想想看。 对，所以目前 有的时候他只是想了一面啊，这个人看起来啊年轻有为，这光盯这一面，你没有盯。就假如你们俩真的过柴米油盐的生活的时候，那是一种什么样的？ 对，柴米油盐的生活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领导，你的这位新领导的妻子，在他的立场上，就是现在他身边的那个女人，他孩子的妈妈，他可能看你的这位新领导和你看你的新领导有很多很多的不同。你只是在一个人的职业岗位上看到了一个人在职场当中的那一面，职场当中他可能显示的是职业魅力，比如说他果断呐、啊，这个做事情的这个能力呀、啊，他又是你的领导，又有一定的权威性啊。有一些女孩子天生会崇拜一些手里有一定权威的人，因为她觉得男人在发号施令的时候是很有魅力的。 对， 男人是控制这个场面的时候，他觉得是 有安全感。 哎，对，让他觉得有安全感，也让他觉得很着迷的。但是，如果你这个看到你的男领导他生活中的那一面，另外一面，那么 作为一个爱人的形象出现，他可能完全跟你想的就不一样了。 对， 是吧？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去区分一下，尤其在职场当中的女士呢，注意去区分一下，这种生活当中的人和工作当中的人完全可以是两种不同的人。 嗯， 完全是可以这样的。你在生活当中看到他的一面和在职场当中看到一面，可以说呢，有的人甚至是相反的啊。你看有的人在职场当中待人和理和气的啊，挺好的，彬彬有礼的，一回到家对自己家人呢横眉冷对的啊，经常发火啊，是这样一种人。所以有的时候完全不能靠自己在职场当中的一些简单的判断来去把自己终身大事给确定下来就是这个人了。 况且现在还是一份单恋呢。 对 对，对方跟你也是知道没有可能有任何下一步和开始。我们只是觉得你回头看看你现实生活中，如果你真的对你现在的男友不满意，你可以跟你现在的男友说分手，然后你可以去找你满意的那个类型。 对， 对吧？那么你可以去尝试一下，是不是？ 你看你能不能找得到。那有的人他心里也很明白，哎呀，说要比我那现在大十几岁的话，这样人家基本上都结婚了，都有孩子了，然后又觉得，哎呀，好像又找不到了。他自己又会给自己掘这样一个陷阱，也有担心。说我真的跟我现在男朋友分手了，然后我去再找那一部分人，或者那一部分人整体上来讲很多人都已经结婚了， 咱们不管他找得到， 就 对， 又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就又开始犹豫， 又开始犹豫了， 又开始在这摇摆。 不管他找得到找不到，我觉得反正有一个提示，就是他对现男友不满意。 对， 是就是因为对现男友不满意，才会出现他现在对其他的男士突然有了这种入职之后对其他男士的这种情感上的波动哈。因为一般来说，如果对现男朋友很满意的女孩子不太有可能会这么做，所以我也很担心，如果在你没有解决你和你现男友的问题的情况下，你和你现男友走入了婚姻，你还会永远都有遗憾。 那种遗憾就会更多 更多，你永远都会挑他的脸，挑他的刺儿， 就肠子都悔青了。 对对， 在结了婚之后就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无法改变了， 无法改变了。 对，他自己觉得改变的力度就很大了。 对， 你现在还不如现在， 要不你就和现男友现在分手。 对对， 然后去找适合你的人，但绝对不是你的新领导，就这么回事儿。好，谢谢韩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是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来微信，今夜思语时，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微信号，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号里找到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的方式，微信群中可以提问，可以和我们众多的听友网友一起来讨论节目，聊天分享今夜思语时。稍后下半时段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是寂寞，空气变得很稀薄，满城霓虹开出荒漠，还为你等着，我的心快要死了，要用什么刺激我魂魄？匆匆浪，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迎着街道车水马龙，我能和谁相拥？迎着眉头那么重，这思念那么浓。感觉我更聪明。 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到4级转2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的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受持续补充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2号到24号之间，本市将出现持续性的低温天气，平原地区日最低气温将低于-10度，请各位注意防寒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一眼就是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情感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提出的咨询，您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您如果在恋爱中、在婚姻中、在情感中有任何的想和我们交流互动的问题，加入我们节目的咨询，可以添加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给我们，或者进入我们听友微信群，大家在微信群中也可以和我们互动。还有新浪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找到我的微博也可以留言。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我们再来看有一位男士问到的问题。这位男士告诉我们他的情况是，目前呢他是单身32岁，离异，没有孩子哈，不带孩子，他在外企工作，之前有一段婚姻是为了结婚而结婚，导致没有感情，所以才离婚的。那么半年前呢，亲友就给他介绍了一位也是离异，比自己小2岁，带着一个女孩的这样一个女士哈。他说我们交往下来总体感觉是不错的，人呢、脾气啊都是可以接受，而且是一个适合过日子的人，适合在一起生活的人，工作呢也不错，就是对方这个带孩子的这位女士啊工作也不错，两个人的工作状态呢是很般配的，家庭条件也还都可以。但是唯有一点现在呢自己就是比较困惑哈。那么两个人在恋爱当中，在接触当中呢，他就会这个发现对方，也就是这位女士身上呢有一些体味儿。他说我对于这个味道啊确实有一些排斥或者受不了，但是如果我放弃了，那就可能遇不到性格脾气对我来说这么合适的人了。可是如果在一起呢，我自己又觉得大家以后在一起生活毕竟是很亲密的人哈，我自己就是非常好像很介意那个味道，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那就是一种异味哈。他说那个当然家里人呢给我给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家里人是希望我尽快的能够结婚呢，毕竟亲友介绍的他，前段时间呢他也让我到他家里去吃饭了，我家的意思呢也是带他回来到家里吃顿饭，走动走动。我现在很纠结，要怎么办呢？要不要一起走下去呢？因为可能是单身一年了，其实啊，我都感觉我有点不想结婚，但是看着老母亲那么焦急，我也很无奈哈。所以呢，想让你们帮我分析一下。 我当然这个我因为他是在微博上给我留的这段话哈，我也跟他说了，我说其实这个身体的一些像异味这种东西哈，如果应该到医院去看病的话，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是可以得到治疗的哈。 对， 他呢是这样也跟我回了，而且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是不是和这位女士沟通过，因为我想的是如果你很介意的话，他可以和这个女士来沟通，比如说诶，我感觉到了一些这样的气味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啊，有没有去求医啊，其实这也是一种沟通对吧。那这位男士呢，我是这样在微博里问他的，给他留言问他的，他就告诉我说，他说我之前也和他沟通过，他说呢也去看过，但是医生也说不完全能够根治，他说我就很苦恼，还有就是我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吧，因为这位女士有一个女儿，我总感觉我们在一起后面对她的孩子也会有一点很奇怪的感觉，就这么两点意思吧，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抉择了，他对对方带有孩子看来也是有一点在意的是吧。 对，我觉得再婚啊，第二次结婚了，这心里面就要宽容一点。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彼此都有可能不如意的地方啊。另外你刚才说到他的体位的治疗一样，就我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下，比如说男人抽烟，有些烟瘾大的男人，那身上没味道吗？那烟味你闻着就呛人，是不是？但是呢这就看你自己跟这人的感情的这个相处怎么样啊。我觉得他这里面还有这个被父母好像自己不想结了，然后看着父母亲比较着急的样子，好像为了这个就结婚。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第二次再去结婚啊，再走下去走不走下去，我觉得选择权在于你啊，不在于父母亲催你或者别人逼着你去结婚，不在于这儿。既然已经结过了一次，再一次结的话，我觉得你就要去慎重考虑。而且我觉得这位男士在这也提到了自己的一个判断，就是这女孩子呢性格各方面都非常合得来， 对， 就这个味道就觉得好像难以接受。 对，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铁味的去除呢，现在各大医院都有他们的一些方法。 对，一个医院不可以，你可以多求治几家医院。这个倒是可以。 而且我觉得他不能根除的话，只能把这味道可以减缓很多，我觉得这总是可以做到的，是不是？咱们都知道有些又提出人家用香水各种各样的东西来 一些办法 来调整，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的。 对、对， 关键就是我们说性格这些东西是不是一会儿办法可以调和的。所以我觉得你跟他性格各方面合得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至于说他你跟他女儿将来能不能生活在一块，能不能过得比较和谐，我觉得这也取决于，因为你现在来想这个问题的话，因为你跟他女儿之间没有任何的感情。我觉得就像我们有孩子的人，有的时候感情呢，跟这孩子刚生下来，你看着孩子觉得跟你其实没有什么瓜葛，这感情都是慢慢养出来的。因为你养他，你跟他接触多了，慢慢你对他就有感情，他对你也有感情，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他现在过早的来推测，这个我觉得跟大男子主义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你跟这个女朋友的女儿这个交往，两个人就这交往，将来会不会出问题，关键在于你跟他是不是能够很好的相处。你把他当成自己的女儿来去看待，你尽一个养父的责任是吧，对他后爸的责任，对他照顾等等各方面很好，那我觉得感情一旦有了，你自然跟他相处得好，这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个问题，是可以改变的，不是说不能改变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对这位男士建议，我觉得还是你自己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放弃了这一段啊，那么你到底你接下来你去再找一个人的话，那么那个人可能有别的不如意，你怎么办啊？另外我觉得还是不要被这个老妈妈这种焦虑啊所感染了。老人嘛，他总是要希望看到你结婚，希望你结了婚之后过得幸幸福福的，这是老人的一个心愿。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被动的去结婚，那肯定也过得不幸福，那老人最后也不高兴。我觉得还是自己来做抉择，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刚才已经说到了，有些东西可以改变的我们努力去改变，有些不能改变的我们没有办法，但是能改变的我们尽力去改变，这样的话呢这种感情才会有质量啊。然后我觉得你要是抱这种宽容心跟这个女孩子交往的话，那我觉得反过来她也能够知道你对她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反而会更好。 嗯，您说的对。第一是别因为老人的焦虑而去结婚。第一段婚姻已经是被动结婚了，看来他已经说了第一段婚姻被动结婚，基本上没有什么感情，所以后来就这样结束了。那么第二段婚姻自己要想明白的是，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婚姻状态？ 对， 就是我是不是为什么而结婚？我不是为妈妈的这个焦虑而结婚，我不是被动的去结婚，而是我真的想和一个人在一起生活再去结婚。这个第二段婚姻可以有这样的思考哈。另外韩老师说的很对，其实我们在第二段婚姻当中，很多人假如要选择第二次再进入婚姻的时候，人们的心态和第一次确实是不一样了，复杂了很多。 是因为你有了参照。 嗯，确实 这个东西就很难就一时半会儿就说清楚了，因为你参照的话，你马上就开始，哎呀，这个好与坏，马上有个对比了，这个对比是不是就好了？我觉得未必，完全要相信自己的判断。 对，但是第二次婚姻呢，其实我们应该说我们也更成熟了。 对， 我们和第一次婚姻比较起来哈，我们一定是更成熟，更有生活阅历，更懂得一些事情。那么韩老师刚才讲了很重要的一个词，就是第二段婚姻当中，如果我们要进入第二段婚姻，我们应该更多一些包容。 对， 我们知道人无完人，包括我自己，我们自己也不是完人。 对， 也许我们自己在别人眼里也有很多的优点，也有不少的缺点。那么再选择一个人在一起，100%我们对对方能打100分的可能不会是太多。 对，几乎没有。 就像是这个很多人向我们咨询情感问题也一样，比如说哎呀，这个人比如说工作很好啊，个人条件很好啊，哎，但是这个人好像情商不高，不大会沟通啊。那有些人可能会说，哎呀，这个人长相也不错啊，家庭条件也不错啊，各方面都还不错了，但是这个人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地户口啊，对吧？就是我们总会留有一点点遗憾。当然我们谁都愿意碰到没有留有遗憾的人，但是要知道也许我们在对方的眼中也是给对方留有遗憾的。 对，而且这个世界是变化的，你今天没有遗憾，那过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新的遗憾出来了。 对， 是不是？ 对， 不是静止不变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一个发展的眼光来看这一段感情啊，你看你将来在一块会怎么样，而不是看眼下的这种东西。 所以呢这个反正选择是要你自己来选择的。我们都觉得仅仅为这件事情就丢掉一个那么谈得来的人。 那么谈得来的，我觉得有点可惜。 是有点可惜，有点遗憾。当然可能每个人的选择不同。也许有些人会觉得体味没什么呀，对吧？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韩老师举的例子，有这个有男士可能喜欢抽烟，身上 有的喝酒成瘾的，那一张嘴 身上对身上带着烟味啊或酒气啊，哎，也许有的女人很爱他，他会觉得没有什么，这就是他的特点嘛，对吧？ 对。 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很介意，闻到了以后就觉得不行，我绝对受不了这个烟味儿，这个人身上有这种烟油子味儿哈，或者这个人身上有酒味儿，我受不了。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会不同，因为每个人能接受的标准也不一样。 对， 所以也得看你自己了。 对， 我们只是觉得有点可惜就是了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我们，一位女孩子，这女孩子说我想跟你们说的是，半年前我是和一个男生两个人在手机上，我们两个人瞎撞开始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聊天，因为两个人添加的都是附近的人，所以呢两个人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呢，发现还行，我们两个人啊也就慢慢的谈起恋爱了，谈了半年的时间。但是呢这一个多月吵架吵得很多，慢慢的也已经感觉到很多地方不是很合适，所以呢我在 两周之前就跟他说到了分手，我说不行，我们就分手吧，我还是很认真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不愿意和我分手。他跟我说了很多他不想分手，他觉得他能够改，或者说希望我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他来满足我。可是他越这样说啊，我越觉得有一些不合适。他甚至还对我说，如果我要和他分手的话，他这半年呢就要跟我清算我们之间共同的一些出去的开支。当然很多开支，比如说他付的更多一些，出去吃饭啦，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住宿啦等等这些。还有他给我买的一些礼物啊，他说他都记得，如果要分手的话把这些就要还给他。那我很生气，我说你拉一张账单来，我会还给你的。他又说，他其实那样说只是为了挽留我而已等等这些。我现在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分手这么难呢？你们告诉我怎么能够斩钉截铁的和他分手呢？ 如果你不是遇到一个很病态的人的话，只要你非常坚决的话，应该是可以能够分开的。那么当然我们说，如果你遇到一个比较病态的人，那就死缠烂打，那就遇到一个遇到一个不太好的性格的一个人，比如说比较偏执的人，他可能就会纠缠，不断的纠缠啊。那如果不是这样的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你的决心下的够不够大。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可能跟这个男士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慢慢越交往越觉得不合适。这不合适从他描述的这个男孩子的这个表现里面你可以看到，列清单说你要不够交往你再把这个东西还给我，吃了多少次饭这些。尽管这个男孩子说啊，我就是为了让你回来而已，但我觉得用的这种手段呢有点太简单，有点太没有过脑子了，是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呢，你跟这个男孩子分手呢，我们说一般要分手的话，只要你自己很坚决的不给对方有任何的余地，比如说说话或者你的联系方式。有的我就遇到有的人家咔，你这边是微信，那我现在把微信彻底换一个，我不要了，我跟你这个联系方式彻底断掉了。 嗯。 啊，然后呢，你知道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彻底搬走了。如果你要真的遇到一个跟你死缠硬磨的，非要跟你在一块的这样一个人，那我觉得你必须要采取这样一种手段。因为有的时候你越藕断丝连，那你跟那个人之间的那种说不清的那种纠结就会越多。 对， 咱们看到很多那种因为婚恋然后最后达到伤害对方的那种例子的原因就在于不断的纠缠， 嗯， 不断的纠结，不断的纠缠，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个感情啊就会这种失去，那个对方就会失去理智，他就会做出来一些事情。像前段时间我们看网上的一些案子，非常著名的那些案子啊，前段时间传的比较火的那个留学生被杀的那个案子， 对， 你看那个案子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如果分手很彻底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嗯嗯嗯， 就因为你老是给他留有余地，好像这个人啊，你不想给他一些面子，或者给他一些这样，好，你越想的越多，最后那个人就觉得有机会， 嗯， 那我就抓住这一点机会，我就来跟你继续交往啊。所以我就给这女孩子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要跟他分手的话，就彻底的消失，在这个人的所有他能联系到你的信息里面，彻底的断掉。 嗯。 啊，这样就 OK 了。比如说如果真的涉及到经济方面的问题的话，那你他不说的话，你自己给他还他一些钱，你自己大概算一下还他一笔钱 OK 了就可以了。其实那个人说啊，列个清单出来，然后你我给你花了多少钱你再还给我，这个人他不是随口就说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分我觉得是毫无理由的，而且要分得干净利落。嗯啊，让对方找不到你，跟你联系不上啊，不是说三天两头都可以。我看到很多处理过很多这样的，最后走向悲剧的案子都是这样的。 嗯， 那个人穷追不舍的，然后让这女孩子追到后来，这女孩子就误以为，哎呀，这个人真的还是喜欢我的，爱我爱得这么深，其实那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情感。 嗯， 啊，我觉得还是在这个时候还是当机立断，不要藕断丝连。 嗯，如果真的想分手的话，就要态度更坚决一点。 对， 另外就是确定看到了对方身上很多自己和对方不合适的地方，那么和对方说分手的时候，当然我们不刺激对方，但是我们的态度要特别的坚决， 特别坚决，特别冷静，告诉他我们俩是没有机会的。 嗯， 嗯， 啊，我不想耽误你， 嗯， 啊，是吧？把这个不带任何伤害对方的，我觉得在分手的时候呢，你要想跟对方分得开，你就不要带有攻击性的话不要说。什么叫攻击性的攻击？有的人会，啊，会说一些攻击对方的，性格特点，你这改不了，一辈子你都是这样了。就跟人贴标签了，这人听了之后就自尊就会受到伤害，他马上就会，你像这个他的男朋友就说我改，你要求我怎么我来改，我改还不行吗？啊，那你说你改也改不了，就像这些东西呢，就让对方感觉到很挫败， 嗯， 很难受， 嗯， 是不是？你可以说一些就是说我们俩不合适，我跟你在一块不合适，类似于这样的话，咱们俩没有结果等等，这样一些中性化的语言，不要带有给对方否定对方或给对方贴一些标签或者伤害对方自尊的那些话，最好不要说。 嗯， 这样就可以分得很清楚啊。 对， 因为对方也并不是说真的要跟你发生什么，但是一旦你否定了他，他就要想一切办法来证明他自己。 嗯， 那就比较难办了。 嗯，有一位男生问我们哈，他说挺喜欢一个女孩子的，这个女孩子呢就是以前啊可能和别人谈恋爱的时候伤心过，这女孩和这女孩见了两次，说起一些过去感情上的事儿，这女孩两次都掉眼泪了。我觉得这个女孩对我的态度吧，就是愿意和我说话，愿意和我聊天，跟我说话聊天的时候呢也说的挺松弛的。我呢现在就想问你们的是，我和他在一起，我是问他以前感情的事儿，还是不问他呢？前面那两次都是无意中说起以前大家谈恋爱的事情，然后他就掉眼泪了，以后我是不是就不再碰这个话题了？其实我是不愿意看到他伤心，当然我也不愿意他总是回想起过去他受伤的那些事儿。我愿意他和我在一起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我就想问你们哈，怎么样才可以尽快的让他从伤心里走出来，在我这儿能变得高高兴兴呢？ 哎呀，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啊。他跟这女孩子谈的时候，这女孩一谈到前段感情就流泪，这是个很危险的信号，就是说这女孩子在前段感情里面还没有走出来啊。一旦有这样的一个情节的话，你在跟她交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很困难，因为你的感情跟她前段感情就会搅在一块儿，就更弄不清楚了。 嗯，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让她尽快走出来，我觉得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呢，我不知道她跟前一段跟前任分手了多长时间了。如果她要说分手一两个月有这样的反应，我觉得还算正常。 嗯， 那如果已经分手了两年、三年、四年了，一提到这段感情还是那样，那我觉得需要去做一个咨询了，找一个专业人，比如说我们心理咨询师，当着我们的面，然后呢，通过面对面的交流，让她内心这样一种情节释放掉。 嗯， 就对那个人彻底的从那个感情里面走出来，画一个句号。这样他就可能跟你能开始新的一段感情。如果要一直是你跟他一谈那个事儿，你回避他谈，比如说你现在原来是谈你看他的哭，像我干脆我不去碰触那个事情了，他不就不哭了？他不哭那个事情还在啊，那个情节还在啊，那就是这问题仍然存在着。所以我觉得就是弄清楚了，如果是近期内他有这种表现，他刚刚失恋或者刚跟前任分手，那倒有情可原。但是如果时间很长了还走不出来，那就是真的需要一个专业的干预。 对，所以这个男生心是很好的，他是希望这个女孩尽快的能快乐起来。 对， 嗯，但是 你靠你的手段，我觉得因为那段感情既然对他影响那么深，一谈起来已经有新男朋友了，当新男朋友的面还要哭流泪，你想想看那个伤害有多大。 我们并不知道那段感情过去多久了，如果说那段感情才刚刚过去，那你不妨陪他一段时间，让他慢慢的时间可能通过时间能够缓和。比如说那段他前面的失恋，如果才刚刚过去一个月，他可能还在难受中。特别是假如失恋的时候，这个很难看的一个场面，比如说两个人之间可能有什么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走出那个情绪，你不妨就陪他一段时间，他想说什么就让他来说，但你不用主动的去问，你也可以设计一些能让两个人开心的一些事情去做， 对， 对吧？可以这样去做。如果说已经很长时间了，他提起来他还是那么难过的话，韩老师也说了，那可能就是需要专业心理帮助的一个介入了。 对， 嗯， 要不然他自己解决不了。 对， 谢谢韩老师。各位听到的这些问题，这些听友和网友跟我们今夜思雨时提出的这些情感问题呢，都是大家发微信或者是微博留言，或者在我们这个今夜思雨时的工作微信号里给我们留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咨询。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发微信给我们。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俞敏洪。2018年为梦出发，实现梦想，1073在你身边。 我是北京市立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北京旧安医院院长李宁。 我衷心为大家的健康加油。 欢迎锁定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永远在您的身边。 小康圆梦，城市生活更美好。新年不辞全马劳。 我是北京市水务局局长金树东，北京。